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首先呢，我们也是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从1971年穿上冰鞋，然后1995年开始正式加入到中国冰球协会，一直到现在。所以呢，可以说我的前半生或者大部分都跟冰球结缘了。今天 贡献给了冰球， 贡献给了冰球。今天跟大家一块聊聊冰球，非常高兴。大家好。 当然，其实也能从这个季老师的介绍当中感觉得出来啊，季老师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人生阶段，尤其是后面这大半段的时间啊，一直是和冰球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不管说是您在之前做冰球的这些相关的工作，以及现在作为我们冰雪运动，尤其是冰球运动的一个推广传播的这个工作，一直也是为我们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项运动做着您的努力和付出啊。同时其实也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到的，季老师也是为我们的节目一直在提供很多优秀的嘉宾，让我们也听到了这些朋友们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这些丰富的、有趣的、难忘的、精彩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季老师一起来聊冰球呢，我们是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入手，想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北京市这个冰球联赛的一些情况。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季老师平时也会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当时也邀请到了很多这个小的冰球队员，其实他们在北京现在特别好的一个冰球的大环境当中啊，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季老师肯定是深有感触，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冰球的比赛特别多，我们经常会听他们提到，不管是冰球的联赛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市级的、区级的，甚至是我们国家级别的这种比赛都特别的丰富。但是我们先从咱们北京自己的角度，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北京市冰球联赛它的一个情况，我们先听季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介绍，也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平时这些小队员们所说的这个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好不好？季老师。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北京的比赛呢。北京的比赛现在主要的是有这么两个大赛。一个大赛呢，就是北京市的青少年的俱乐部的联赛， 对， 还有一个就是校际的比赛。那么这两个比赛呢，都是在北京的影响呢都是非常大。除此以外呢，还有城市杯的比赛、大奖赛等等，这些影响也比较大。那么除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个比赛，可以说是北京冰球运动发展的基础的基础。为什么说呢？因为它是6岁以下孩子的比赛。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向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6岁以下的上学之前的北京的这些孩子是怎么样打冰球的。您说行吗？ 真的是从娃娃抓起来。 从娃娃抓起。对， 好呀好呀。那季老师跟我们说说吧，之前我听到的很多这个小同学们讲的主要都是已经上学的孩子们所参与的，像您刚才提到的俱乐部啊，或者是校级的这种联赛，就是 上学之前的五岁左右的这些孩子们所参与的比赛，其实了解或者说是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认识好像还真的并不是特别多。 对，这是一个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主办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为什么要举办这个赛事呢？因为北京市有一个，刚才说了，有一个青少年冰球俱乐部的一个联赛。 对， 但是那个联赛当中呢，不包括六岁以下的孩子，最小到七岁，然后呢他就六岁七岁可以，但六岁以下他就不包括了。 嗯， 那么那个赛事呢是由北京市体育局出资来组织，他总有个年龄段的要求呢，所以呢就要求在七岁以上。那么六岁以下的这些孩子怎么办呢？他们也愿意打冰球。 对呀、啊，而且现在参与冰球运动的这个年龄真的也可以叫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啊。与其说是他们想打冰球，不如说他们的父母更想让他们孩子打冰球， 让他们参加比赛。 对 啊， 完了之后呢，有前两年的就曾经想，就说那咱们就不办这六岁以下，家长不干，不行，我们要比赛了。这个比赛不能取消、 哦、 这个资金没到这个年龄段怎么，那我们自己出钱 啊。哦，家长其实是更加迫切 啊家长更加迫切，每个队要交13000块钱的15000块钱的这个参赛费用 啊、 哦、但是呢他也确实打的很多，一个队要打不少于13场比赛、 哦、 所以均到个人来说是并不多的，所以说还是一个比他们自己训练要便宜很多的这样一个赛事。 而且其实从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能够听出来，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基数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比赛办起来，要不然就比如说就那么几支队伍或就那么一点孩子参与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让这个比赛办起来的。 对对对， 可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是不少的 啊。对对对，咱们说这个年龄段今年啊报名是多少支队伍呢、 嗯、 今年呢是报了35支队伍，已经开赛了。 2021年 U6以下的，就是六岁以下的35支队伍在北京市。 35支啊， 每 我的天哪、 够多的。每个队呢、不少于11人，要求就是11个人，其中有10名队员，1名守门员。 是 啊，这样的话呢，加一块就是400多人参加了啊这个比赛。所以呢，这个年龄段呢，应该是在这年龄段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今年仍然比前年来说要少很多啊、比2017、2018、2019都要少。为什么呢、 嗯、 还是受疫情影响。 对， 因为 U6 这些孩子现在打比赛他得多大他就开始拿 冰球 杆 了呢， 拿去冰球杆穿着冰刀上冰呢，就得唱3岁多、 啊、 4岁来、哦，怎么也得有1年多的2年来的基础才能上冰，所以那时候3、4岁，而正好这段时间呢正好有疫情。 是的， 所以好多冰场都没办法开。 对，哪怕训练也是断断续续的， 断断续续。完了家长呢为了孩子安全也不敢去再 太贸然行动， 贸然行动扎堆去了。 是的， 他没有训练就一说比赛了，那我这2年都没训练呀，怎么比赛啊？就没法比赛。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有35支队伍啊。 35支，我们最多的时候在前年的时候能达到61支。 哇、 嗯， 这天 哪，更多， 这基本上可以快到一倍了 啊！对啊，少了一半的人。 哇， 今年一共会打多少场比赛呢？会打208场比赛、 嗯。这也是根据我们参赛队伍的数量才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赛程的安排嘛。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赛队伍呢，然后呢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呢把它专门排了一个表格。 哇 啊，专门排了一表格，就每天每场在冰场里边都打多少场比赛， 这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秩序册，对不对？ 对对对，相当于 家长们应该人手一份了啊。 对，家长也都每个队呢发几份， 标好我们自己队伍都是哪几场比赛、 啊、 什么时候的。 对， 然后做好准备 了。对，他们更多的是用的是电子版、 哦、 电子版就快啊，就发现更快。 是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时间段的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呢？ 今年比赛刚刚开始，从10月的16号是第一周开始、 哦嗯、 然后一共要打18周。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个周的周末， 每周末周六周日都会打比赛、 哦、 因为就在两个冰场。 像这种就是我们周末2天的比赛一般会排几场啊？ 先说一下场地吧。 嗯， 它场地呢是把一个大块场地啊分成2块。 哦、 一个大块场地首先按蓝线来分成3份。 嗯， 1/3哈。 嗯， 然后一场比赛只占1/3。 另外一场比赛呢占另外一半的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中间这一块呢是工作人员呐、队员替换呐的位置，所以一场比赛一个场地 可以同时进行两场比赛。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好奇了，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年纪比较小，他们体力达不到我们用一个标准场地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需要这样去做呢？ 有很大程度是这个原因啊、 哦 还有呢就是国际冰球联合会啊，他们啊是主张用小场地，因为孩子还小、他们的配合呢也不是那么好的， 对， 他们技术也不是那么好的，有时候用大场地啊追这个球被打到以后一杆就打出去了、打出老远、然后这些孩子呢呜呜就追着那球就过去了，就跟沙丁鱼似的追着就过去了、 对， 拿着球之后扎堆抢着之后一孩子一打又被打到另外一个， 就这样、其实就是光来回来去追球了、 追球了啊、国际乒联看到的情况不光是中国有这种情况，欧洲北美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这是在小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参与冰球都有的情况， 都有的情况，也叫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规律和特点。于是国际乒联就提出一个方案，一个建议啊，叫 crossing ice， 就是把这个冰啊给它切分了， 哦， 不用完整的一个冰场， 对， 用三分之一这样的冰场， 然后就足够了，对他们来说 就够了。然后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呢多一些时间接触冰、跑的路程短一点，更多的时间能够再打球， 而且他们这种配合也就能稍微的多起来一点， 对，多起来就比空跑追球要有意思了。所以一个赛场呢是用两个同时打两场， 对， 这样的话呢一周呢就打就是六场比赛，就是12场， 哇 啊，然后那边呢再打8场，就是一周能打20场比赛、用两个场地， 对 啊，这样的话就是参与的孩子就多了一倍。大场地呢分成三份，这不是有、这不是一个大平面上分三份，中间不就没有那个界墙，没有界墙的就是专门用海绵块 垒出来的一个 像积木一样 分隔区吧， 分隔区，然后外边包上那个人造革、那种椅子那面，做完之后往桌间一摆，这样的话呢反正孩子打球也不是往高挑， 对， 他主要在地面上滑， 对， 这样的话呢这个球呢也出不来，所以这种方法很好，就被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了，这样适合小孩特点，参与的人多了，打球的接触球的机会，就每个孩子接触球的机会多了、然后呢场次也增加了， 能够排得更多了嘛、 对， 那刚好我们也就再说一个题外话，虽然我们聊的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的比赛啊、那像这样的一个场地他们在什么年龄之后就不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打球、变成真正的一个标准场地了、 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国际乒联的咱们中国是国际乒联会员单位啊， 是的， 咱们呢就按照他的风向标和引路 怎么要求我们怎么来了、 怎么要求我们怎么来， 对， 另外人家也是集中了世界的经验是吧， 对， 所以呢基本是8岁以后，9岁开始、到8岁，U6 U7 U8现在都用小场地， 也都还是刚才说的这种， 对、 这 是从今年开始，以前都是六岁、从今天开始呢8岁也用这种小场地，也用小场地呢就是为了让孩子就是多更多的有这接触球的机会，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场地也让他们自己在打球过程当中的这种趣味性更强， 也增加了，对对对 对, 对， 这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场地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冰球比赛所用的这种场地的形式稍微有一些区别，毕竟这更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他们的一些特点，他们打球的一种形式嘛啊。 对， 但是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现在可能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传接配合，而且更多的好像是以追求为主，那他们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经常所期待的这种精彩的进球大战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精彩的配合，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吗？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他们就是这就根据规则来给他们规定，他们呢只要是能用国际乒联的大的那种规则的还仍然用，让他们从小呢就是说既体会到这项运动的乐趣，同时又为了将来他们日后的发展 长大了以后熟悉这项运动不会有太大的反差， 嗯， 不会说再重新接触另外一项运动，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用国际乒联的正式的规则，只要适合他们的都会继续来使用。那么比如说像您说这种像进球大战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的情况也都能出现。比如他们现在比赛呢是3-3，他不是5-5、 哦、是 三名队， 场上的队员也稍微少一点、啊、 也少一点、 哦、 现在我们稍微给他改动了一下，国际乒联的要求3-3，我们呢改成一下，改成了4-4， 嗯， 根据中国的情况呢给他改动了一下。为什么4-4呢？就是人稍微的多一点，然后在大的时候会把人数给降下来， 嗯， 因为人都太多了跑不开。这样的话呢、嗯、就在6岁这以下的这小孩现在用的是4-4， 4-4 少一个人。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两个人进攻两个人防守， 嗯， 大致有这样的一个分工，不至于呢都去进攻去，要三个人可能都进攻没人防守。 对， 然后要是就是这样的4个人呢可以有一点分工。他们呢在打起来之后逐渐的教练也会要求他们也有配合了， 嗯， 也有配合了。规则上又规定他们如果是打成了平局了， 嗯， 就直接进入到射门比赛。这个射门比赛呢也是呢国际乒联的正式比赛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把那球放在中间然后一个人带球往对方打、 啊、这就是说的任意球呢， 就是任意球的比赛、 那个、 对、 啊、 任意球的环节。射门比赛呢是这样的、 啊、 就是打5轮， 对， 一边出5个人、 啊、 这5个人是不能够那重复的、 啊、 必须是每人打一次。这 A 队5个人 ，B 队5个人，主队5个人或者客队5个人，然后1对1、1打1这样那么打，直到决出胜负来。比如说4-2就是胜负了，5-4都出胜负了，这样出胜负就不再打了。如果说没 一直平， 一直平， 啊、 那么到了5对5了，平了，然后呢就开始呢就进入到呢1对1，你家出一人、 啊、 我家出一人，都进了再打，都没进再打，一进一没进结束，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一球定生死。前面那个5对5的时候我们还也许有一定的机会、 啊、对，那个是多者为胜 啊， 啊，这个是国际乒联呢也采用的是这种方法，所以这种方法呢、 嗯、 可以采用，而且挺有意思，而且呢跟他这年龄段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说仍然就用了国际乒联的这样的做法。 哦、 所以说您说有没有这种进球大战，也有、 嗯、 他们换人挺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我跟您说一说、 嗯、好呀。 他们换人是这样，因为那个中间不是把那个场地都用那个叫隔离墩儿， 是的， 都给隔开了。这隔离墩儿多高多低呢？30公分高，30×20， 嗯， 高30，然后扁的是20， 嗯， 然后把它立起来，就是30公分高，宽度是20公分， 嗯， 没有门了，都从那边板墙一直连到板墙，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没有门的这样一个场地， 嗯， 然后他们要换人怎么办呢？就是。这个队在场地这边，那个队在场地那边，中间就是裁判席。 嗯， 然后他们如果要换人的话，就得从里边迈出来。哎，作为小孩来说，他是跑着出来的，他于是他就窜出来。 哦， 到这儿以后一个跳跃就窜出来，有点像跳远。到这边以后呢，他禁锢的就是往高了要窜出来，这边掌握不好了。另外穿着冰刀，个个全是。摔倒在冰上，很激烈的一个场面， 就是换人的这个场景都已经出现这么激烈的一个情景 了 啊， 拿着球杆穿着冰刀跑过来之后一个箭步 啊 飞上去、然后就摔倒在冰上。他们并不疼、因为他们穿的护具比较多， 是的， 另外他是人轻， 对， 他这个 重心本身也低嘛， 重心也 低， 的高度跟在躺下差不多， 对， 所以他就从站着就一下摔倒了，滑出去了，挺有意思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冰球它的这个换人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就像冰球本身比赛的这个节奏一样，都是非常快的。 对，他是这样的，他这换人呢是1分钟一换。 嗯 啊，就是有统一鸣笛，不是两边两个场地同时在打比赛嘛、 嗯？ 然后有一个大的计时钟，计时钟就是 一分钟 响一次，那个汽笛 啊、 这个汽笛管两个场地，只要汽笛一响， 咱们就要都换人了。 两个场地同时管人，叫强制性换人，而中途在这1分钟之内，你不许换人，如果换人算你延误比赛。 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是六号，我打了35秒，我 累了，我 想换人，我累了，我鞋带开了，我这我那个，我想换，你换下去以后，你下去了再换一人，延误比赛。 哦，这其实和我们之后就是再大一些的这个孩子们比赛的时候的这个换人方式也不太一样的嘛， 这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 啊，这不太一样了，因为这是根据场地的情况来特定的为他特别制定的这样的规则。 对，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说冰球比赛的这个规则， 啊、 尤其是换人规则的时候说过，换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定要求的， 对， 随时上随时下，反正我们场上的人数保证是正确的，不要出现什么 不要多人 突然冒出来6个人， 哎， 这种是肯定不行。 对， 但是像刚才您提到这种强制性换人，这应该也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他们比赛的过程当中所特有的一个 对 换人 的特有 的特点， 对，专门为他们来制定。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呢换人，你真用那种大场地的时候，有的时候换人一个是耽误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该上不该上、 嗯、 有的时候上多人上少人都有这种情况。再有一个场地改变之后也不适用那种方法了，所以用这种新的方法来进行换人，这样的话呢，成了一个风景线了。每次大喇叭一响的时候，你一看， 两边场地、 啊，两边场地啊， 刷刷的上，刷刷的下， 全都跑到中间这块场地了。 对， 然后外边 都是一跃一跃的 啊，对，就跟那鲤鱼跳龙门似的，刷刷刷全过来， 就是一群小鱼在这儿跳的那种感觉、啊。 对，然后那些人再迈进去，因为他们不是从外边助跑再跳进去， 对， 他们是迈进去，他们是原来在外边站着等。 对， 这规则是这样定的，只有你最后一个人一只脚踏到了那个就那垫那个隔离墩上， 嗯， 才算场地没有人了。最后一个人， 嗯， 就是必须有一只脚在隔离墩上算场外，只要有一只脚在冰上，一只脚在隔离墩上算场外，这跟国际冰联的正式比赛的，正式规则是一样的。只要有一只脚踏到外边， 嗯、 那只脚哪怕还在冰上呢，这时候算场外。这个呢，在隔离墩上就算场外了。所以说场外等着的这些人要等， 这时他们就可以往里走了。 对，只有等最后一个人的脚踏到隔离墩上，或者他开始悬到空中了， 哦、 那么你就可以迈进去了、 哦、 啊！有时候小孩小一点的家长还给抱进去， 这个画面真的想想都很萌 啊， 很有意思的。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北京市冰球联赛 U6 级别的比赛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特点和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需要

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市冰球联赛 U6 组别的比赛。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点啊，就是家长。家长嘛，是你想孩子刚六岁， 是 他们也刚刚进入到冰球界， 嗯， 他们的兴奋劲儿啊比孩子还要高。 我听到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个状态 啊。对啊，家长的非常，一个是非常重视孩子的发展， 嗯， 非常关心自己孩子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冰球本身这项运动它就使人振奋， 嗯， 所以呢U6 这些孩子呢，家长刚刚介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一切都新鲜。那个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看比赛，看台上的声音啊，就跟听世界杯似的，好大好大的声音，震得顶棚都那样了。总体来说，低年龄孩子的家长那热情是高涨无比的， 往往都是还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啊。 对对对，大了以后到12、13、14相对平静了。 他们和孩子其实也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我们在组织这个比赛的时候要注意到呢，就是孩子呢，就是他的兴趣， 嗯， 这个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比赛当中这个乐趣的这个安排， 对， 趣味的安排要越小的孩子要越高一些，这我们也是按照国际冰联的 要求吧， 要求 对 和理念来做的。他画了一个就是箭头， 嗯， 就是越年龄大的时候，那个娱乐的成分会越少 ，是的， 那个箭头是越来越小的， 对， 然后越往低年龄的这个娱乐的成分就越大， 以玩的那种感觉更多吧。 对对对， 我之前听到有的家长说，孩子们刚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甚至都出现说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打，都分不清自己的门在哪。 哎呀，常有 啊。对，然后在场上基本上也都是处于一直蒙圈的状态，但是那种感觉就是让家长和孩子像您说的都觉得很高兴， 很高兴啊。完了之后，那个有的时候教练一喊反了，反了，哦，反了，从头来。 这的确都是我们场上的一些花絮嘛。不过刚才其实您说到，就是这是队员方面 啊。 那对于裁判员来说，刚才我们说了，场上的队员人数比标准的比赛要少一些 啊。 那裁判员的人数也会少吗？ 裁判员的人数也会少。裁判员人数，咱们的安排呢，就是安排2名裁判员。因为场地呢很小了，你想这个场地60米乘30米，然后再把它分成3份，基本就是20米、30米、20米、30米、20米、30米这么大。 对。 然后用其中的2块。 是的。 所以每一块只有20米乘30米，中间那块还不用。 是的。 这样的话呢，就场地呢就很小，这样就用2个裁判员。 就够了， 来够了就够了、 哦。 然后呢，这里边没有死球，也没有越位。 嗯， 死球越位是裁判员需要就是快速的移动，快速跟上比赛的。而这个比赛呢，没有死球，也没有越位，在6岁以下的小孩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裁判员的那个奔跑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多，所以他用几步就可以到了。 哦， 是这样，所以用2个人就够了。但是从咱们要求来说，也要求他要跟上比赛。比如说，比赛在靠近这个门在打的时候，那你那边那个裁判也要跟过来，有一个裁判跟到场的底线， 对， 另外一个裁判也要跟上比赛，然后反到另外一个端区去了，那么这两个裁判也要跟过来， 也要相应的挪过去 啊，挪过去。你不能两个裁判都站在中线上，只是向左转向右转，这样不行的。 就说我们的场地小，但也不至于说让裁判连挪开身子的这个空间都没有 嘛、啊。他们也要跑动，这样才行。 是的， 一个是呢，你可以有更好的角度来观察比赛， 嗯， 观察每个队员的表现。再有一个呢，你也让比赛呢就是有一定的乐趣。 嗯， 如果裁判只站在那儿不动的话呢，那也降低了这个比赛的乐趣了。 对、 啊、 而且我们裁判他真正的这个工作职责也就没有完全的尽到了。 没有完全尽到。另外2个人如果站在一条线上也是裁判所不允许的，你必须站在一前一后这样一个斜线。 对， 我这边端区打的时候站成一斜线，到那边端区打的时候也要站成一个斜线。而且这个2个裁判呢，他是要换位置的。一个人如果是鸣了哨判定进球了，那他要去报告，那么那个人要捡球然后去开始到那儿去争球。那如果另外一个人鸣哨呢，那么那个人去报告，就是要两个人要换。这一个报告的过程当中、 哦、 报告完了以后他自然就留在场地的这一侧了。 那么那争球的就留在那一侧了，他就这样就是替换的。 嗯， 这两个裁判不能总在一侧， 对， 就根据他的职责，就让他制造了他们调换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且彼此如果站在一条直线上的话，肯定也会有阻挡到另外一位裁判视线的这种可能了嘛。 对 对，两个裁判首先不能站在同一侧， 对， 然后呢又不能的两个裁判你总站在那一边我总站在这一边也不行，就是两个裁判要换 交替， 你在场地那一侧了，我就在这一侧。下次你报告的时候，你正好到这一侧了，我呢去捡球，我就到那一侧了。 对， 下次我来报告，我就这一侧，我捡球，我那一侧。这样，它的机制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换。 就是虽然我们的裁判人数比 成年的 比赛裁判人数要稍微少一些，但其实职责和工作的一些内容并不少。 不少方式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按照我们的一些标准来去执行的。 对对对。 那我们场外的这个裁判人数上会有变化吗？ 场外裁判人数呢是这样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啊，也会少一些， 但是他职责上有些变化。 嗯， 有一个人负责大屏幕，那个人 对 负责大屏幕那个人呢，您问这挺有意思，负责大屏幕的人就不上比分了，为什么呀？ 嗯， 就只有一个大屏幕，两个队在比赛。 对呀、啊，那就没法 上谁不上谁的呀， 对啊、 都记在纸上了。两块场地各有各的， 对，我们有两位记录员，对对对， 两位记录员 各自记各自的比赛， 对对对， 只不过我们不管大屏幕了。 哎，大屏幕只显示时间， 对， 然后只显示一个赛会名称， 哦、 一个时间，然后没有了队名。不显示，因为四个队，一二三四， 对， 四支队我没法显示，不显示了，比分不显示了、 嗯， 受罚也不显示，因为你这边有受罚，那边有受罚，你没法显示， 对， 所以呢，不显示了，所以这样的话呢、 哦， 从裁判来说呢，有两个人负责记录， 对， 然后有一个人负责大屏幕， 嗯 啊，仍然还有一个人负责大屏幕， 他负责大屏幕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些 管时间，就管时间、 哦， 赛前他把那个赛会的名称打上， 嗯， 然后剩下他就管时间了、 哦、 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有两个人，一边一个人，一块场地一个人要负责什么呢？ 小黑屋 没有小黑屋，待会儿一会儿咱们再说规则、 哦、 小黑屋、 哦、好好又卖 个 关子，好好好， 您不说裁判都干什么、 嗯、 啊？那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负责什么？ 嗯、 摆正了那个。隔离墩儿 啊，我们中间那段 啊，对他有的时候啊被一撞， 是、 啊、 小鱼们一扑出来的时候 就 给他撞歪了， 撞歪了或者撞，他是中间拿那个尼龙大扣 哦 连接的，就这么一碰，两块一碰， 那其实一碰有时候会容易把它碰倒或者 碰 歪， 一 碰 就粘上了，但是一碰也就开了 哦， 所以开了以后呢，我们要专门安排一个人，把那个再给他搭上 哦，这也算是我们场外裁判的工 作，场外裁判的要安排这一个人专门就是。你干什么呀？我就是摆场地，他的工作叫摆场地。 哦，是这个工作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撞歪了，像那个龙似的，给撞的这边靠里，那边靠外了，他得 摆 正 了， 摆正点，差不多就行。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 是的， 它是一个浮搁在冰上的， 对， 就这么多人。 哦，就这些了， 就这些啊。几个人呢？一个人负责大屏幕， 嗯， 然后两个人负责一个记录， 是的， 两 各 一块 场的记录， 对，这样就算三个人了吧？ 是的， 就这一块大场地。 对，然后还有一个摆场地的 啊，两个各一个，五个人 哦， 五个人把这一个大场地当中分成两个小场地， 我们的这个场外裁判就都包含了， 就包含了、 哦。 然后呢，我们会还安排一个什么人呢？叫做裁判的主管，他呢要负责这五个人加他六个人，就看有什么事儿激动。 他不负责管理场内的那两位裁判， 对，他不负责场内，他就是管场外的这些事情。 裁判 对，因为这五个人全都在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在盯着，不能动， 对， 所以得安排一个活人， 给他们有时候当一些这个联络员、 啊，对，有些什么事处理一下啊， 哦、 或者有些哪儿家长提出了什么事儿，或者外边门啊什么、 哦， 这些由这个主管来负责，所以一个场地一波。六个人就可以把这场外这一块 这么两场比赛 搞定了，对、 哦。 然后还有呢，就是两个场内裁判，然后呢再安排一个什么呢？再安排一个裁判监督。 嗯， 裁判监督的主要职责就是管场内裁判的一个监督 来盯这两场比赛的两边的 两个 两位场内裁判， 那边两个场内，这不是四个人吗？ 对。 然后一个监督。 这有的时候反正就漏了，因为什么？ 哦， 那一个节都就 眼睛我们也看不 过 来， 看不 过 来呀！你盯着这边的时候，你就管不了那边。 对， 有的你也不能这么摇头看，这样也不行。 哦， 实际也看，只能是相对集中的时间，相对看一边，然后那边也看一边。 那像我们的这些比赛也会有录像回放吗？ 没有录像，没有录像回放。 哦， 我们的录像呢，有的时候就来自什么呢？就是大，就是人家场地的安保录像。 哦， 安保录像。但是录像回放哈，在国际乒联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或者在奥运会当中，叫做什么呢？叫做只能在一些比赛当中强制使用的这种录像回放。 哦，那 不是说想用就用的，你得有那套设备，像比如说国际乒联的世界锦标赛， 对， 得到顶级才使用。 哦， 国际乒联的比赛呢，因为分为五个大的方面：成年、男子成年 U20、U18，女子成年和 U18。这个比赛当中，只有在顶级比赛当中才有可能使用录像，录像回放，录像回放就是教练员挑战。 对 啊，这是另外一个，这种比赛是没有的。 哦，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裁判员了啊，我们也给大家刚才卖了个小关子，说到了就是我们平时对于冰球，大家现在的了解慢慢多了嘛，也知道有这么个小黑屋了。而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们参加的比赛当中，我们是不需要把他们关在小黑屋里的，没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没有这个环节。 对对对，那咱们就说一下这种U6比赛的这种规则。 嗯。 它的规则呢，跟国际乒联的正式比赛的规则呢，有了不少的变化。变化少的是什么呢？是判罚方面。 嗯， 比如你是勾人，那么这是犯规的，你就影响了对方的那个平衡和速度，这就属于是勾人了。 嗯， 那么你勾人主要是勾脚，还有绊人，比如说你绊人用身体的任何部分， 嗯， 包括冰球杆，包括冰鞋去 阻挡了。 对。去绊对方的身体的任何部分，你就属于是绊人了。像这样的规则对于小孩的比赛仍然适用。 嗯 啊，背后冲撞， 嗯， 像头部颈部冲撞，横杆两只手拿着杆横杆去推堵对方。 对 啊，像借墙猛烈冲撞， 嗯， 扑倒绊人，干扰，这些在小孩的比赛当中都包括，都适用。那么哪些就属于是哪些就不适用了呢？ 嗯， 有一些就是不太适用，比如说他犯规了，然后按照成年的比赛不是应该那个到受罚席去 啊， 到受罚席去，然后受罚2分钟，或者是2+24分钟，或者是5分钟，或者是10分钟，或者是12分钟，根据 情节， 是情节， 嗯， 决定呢，你在那个受罚席里边待多长 时间呢？ 待多长时间？这个比赛就不设受罚席， 嗯， 不设受罚席。如果犯规怎么办呢？就给对方一次罚任意球的机会。 哦，是这样子 啊，用这种方法来惩罚你的犯规。你犯规了，你就不用到那儿去了。但是让对方拿着球往你家门里射，其他别的人要往后站， 就跟我们平时的任意球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吗？对，一样的，任意球的情况是一样，就给对方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里边我再说一下关于小黑屋啊，它就应该叫受罚席。 是的， 哦，我们不管它叫小黑屋，冰球界都不叫小黑屋了。 嗯， 我建议我们不用这个称呼， 嗯， 还用受罚席， 按它的标准称谓啊， 标准称 就叫它受罚席。 对， 哎， 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我就是非常感谢您，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科普的机会，让我来做了一个反面教材。 您做了一个反面教材，让我有一个机会呢，就更正一下。 是的， 因为不管从规则的，正式的原文当中也好，还是从咱们冰球的传统地区， 嗯， 和冰球界的人来讲，都不是这么叫的 啊。 它的英文有它的原文当中有英文有叫 penalty box， 哦， 它就是一个受罚席， 嗯， 所以这样叫更 好 一些。好 的，就给我们大家也做出了一个科普嘛，啊，对。 希望从今天您提出这以后是最后的一次。 是的，大家都管它叫受罚席， 受罚席 是一个标准的 非常规范 叫法嘛。 啊，对对。 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们 的犯规其实和我们成年的比赛很多的这种犯规的判罚还都是比较一致的。但我其实也很好奇啊，就是他们这种犯规的情况会不会更多？因为在孩子的身上，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绊人啊、撞人啊，或者说把杆横着在胸前那个，可能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很多其实是无意识就做出来的，他也没有完全认为这是一种犯规，所以是不是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更容易出现的？ 对，你已经很了解这个项目了。确实是这些小孩呢，他们的犯规呢是大多是集中在几种犯规上。 嗯， 虽然国际民间规定有54种的犯规的情形啊，但是他们呢犯规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相对集中， 更多的其实都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对对对，像比如像有些像哪些比较多呢？像勾人， 对， 他下意识的，他并不是说啊我一定要什么的啊， 要怎么样， 我就连动球带什么的，哟这勾人了，有时候下来我不问呢，你知道什么犯规了吗？裁判说我勾人，裁判说我勾人， 就自己还没有概念， 对，他没有概念，勾人比较多，绊人比较多，有时候撞人，撞人怎么的呢？就按照非法撞人呢，就是说呢，当你不是去抢球的时候，你直接奔人去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呢非法 撞人， 非法撞人 啊。 但是小孩的有的时候呢，他是什么情况？他刹车刹不住，他急停急不住， 对， 他过去之后他想停，他就想让 他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对，又弄杆的事儿，又脚的事儿。还没有 忙不过来 的时候就没停住，直接就撞上了，所以裁判在判罚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哪些是属于你无意识的，而且也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而且呢也没有获利，就不判了，放了，当然了，裁判要对这个队放这种行为，对那个队也要放这种行为， 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横杆推阻，有的时候也出现，他也是不自觉的就杆就抬起来了， 对， 抬起来，他并不是说真想当成武器撞谁去这样的，就是有限的这么几种的犯规。 哦， 小孩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扑倒绊人会有， 哦， 他往前一走他就倒了。他倒之后正好把对方给扑倒了，对方这次进攻呢就被他给瓦解了， 对， 那么就判他一个，你说他，哎，你说对，反正你说，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但是他获利了，因为裁判的判罚是有原则的，有三个原则 啊， 叫做明显、获利、受伤，这是国际民联在每次在培训裁判员的时候必讲的三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我们的一个判罚的原则嘛， 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判，你首先这个裁判你判这个队员，首先他有明显的犯规动作， 是的， 如果不明显，只是一个小小的比划了一下不明显，你就不能判了， 对， 但是有的狡猾人虽然不明显，但是他很懂得怎么犯规， 是有这样的运动员的， 劲儿可不小， 他很会钻空子， 很会钻空子，对，比如说背着裁判什么之类的啊， 对， 他不明显，但是他获利了，他动作不太大， 来了俩小猫腻儿啊， 小猫腻儿，你再小的动作也不行啊， 对， 是吧？再有一个就是，这都是决定判与不判， 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受 伤 了嘛， 受 伤 那就决定判的程度了， 对， 是判你两分钟还是更高的程度了啊？关于这个呢，国际民联也曾经在这时候也在规则也在调整。 还有一点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时长和成年人的那种比赛的时长是一致的吗？ 是这样，首先它总体比赛呢，我们是用的是15分钟，15分钟也用10分钟，取决于他的年龄段，如果小孩的话就用那种12分钟。12分钟，6岁的，完了年龄大一点能稍微加一点，这个呢每次呢有所变化，就是根据 有一定的浮动的， 有一定的浮动，每年它有的时候，组织者呢稍微的有一些调整，根据这样的变化，这是一场的时长，和变化。 那我们的这样的比赛啊，一般一场下来的话，顺利吗？在中间会出现一些其他我们也许没有料到的情况吗？ 我说孩子的比赛，孩子挺顺利的， 嗯， 有的时候不顺利在于家长，外边吼叫声很大，或者说比赛之后，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家长对于 比赛的结果产生了质疑， 对裁判的判罚，他产生质疑，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啊， 在比赛当中应该是越少越好。为什么？ 嗯， 你要明白一点，你带孩子干嘛来了？ 嗯， 打球只是一部分，更主要的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给他增加一些更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是吧？让更好的来有助于他成长，所以说孩子来打球也是来做学做人来了。 是的， 你如果在外边家长这样的做法、语言、情绪，你给他的一种的暗示，什么暗示呢？ 嗯， 裁判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反对他的，可以不服从他的。 嗯， 那你就这社会失去了秩序了， 没有了规则意识， 没有规则了。你到场上去，你必须要听裁判的，他错了，有人管裁判。 嗯， 赛会的组织者会管，裁判监督会给他提出技术性的这种说法，然后组委会会管他的，但是不是你队伍，因为在之后对于裁判的评价呢，会有呢，会给他们做出这个评价，比如说，多数用箭头来表示，平的箭头，一条横线再加一箭头表示，这个年龄段这个层次的比赛，他可以继续吹，还可以，他可以掌控。还有箭头向上表示的什么呢？表示他可以吹更重要 更 更高级别的比赛， 哦， 更重要的比赛，他还有潜力吹这个比赛，很好，没有问题。 对，他胜任了， 他胜任 了，而且做 得 很出色， 对， 可以让他再试试更高级别的。 对， 对， 还有的向下的是了，小马拉大车了， 这个裁判我们需要再考察考察，或者说他可能并不能够胜任他现在所吹罚的这个比赛。 对，这就是对他的处理，这是管他的人对他的处理。 只不过我们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但并不代表说我们的裁判员他们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不会受到一个应该说叫合理的一个评价。 对， 这是裁判监督对于每位裁判在他们比赛结束之后都会进行的一个工作上的 对对对对对 认可度的。 对，那么 调查， 对对对，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裁判监督对他的工作叫什么呢？就是用四个字来表示， 嗯， 叫 评价吗？ 对，评价前面还有俩字，反馈 啊，哦， 反馈和评价，这是裁判监督对裁判员工作的占95%的工作量，都是对他的反馈和评价。 嗯， 反馈是什么呢？我说刚才你判的红队的那个勾人的那个犯规，红队18号勾人的犯规，这是告诉他反馈给他，你刚才判了那个的犯规，然后我评价这个判得好， 嗯， 非常好，你拿得非常准， 嗯 啊，你这个判了以后对整个这个场面的控制都非常好。 是的 啊，或者有可能刚才说刚才也有一个什么什么情景，什么情景，黑队的多少多少号那个，哎，那个呢你是怎么看的，实际这就是对他一种评价，跟他进行讨论。 哦， 啊，这就是裁判监督要做的事情。裁判监督在每场比赛结束或者在每局比赛结束的时候都会跟裁判员有一个沟通， 嗯， 哎，这样的话呢就让他随时把最新鲜的感觉给他，他也能够在刚刚结束之后听到那个对他的这种反馈， 说白了也是一种复盘嘛。 啊，对，这也是一种复盘。 对， 然后在比赛结束之后还要落实在文字上 啊，相当于自己的裁判工作的小结。 对，一个小结，每个裁判会有这么一张表格， 哦， 写上你在哪方面好，哪方面不好，出现哪些事情，这对裁判很有帮助的，他们很愿意听到的。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听季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是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啊，就是我们北京冰球运动的一个发展，真的可以说是在全国是处于名列前茅的一个状态啊。你想，从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年龄阶段的小队员们，他们都是有联赛可打的一个状态，并且是从我们北京市冰球协会他们的这个层面上去组织这样的比赛。那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算是给大家先开个头，我们没有说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先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那也非常感谢季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谢谢梦莹，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 感谢收听梦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